黄统进来磕完了头，跪在那儿贼眉鼠眼，四下之学嘛。 贼眉鼠眼的找什么呢？ 找他舅舅呢。 找他舅舅也没用啊，那皇上要出题他舅舅也不能对 啊。是啊，皇上这说，弟子号举子听题。 出的什么题？ 朕说一行睁眼向南飞。 黄统对什么呀？ 黄统对的是两只烤鸭往北走。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皇上一听是什么？没听明白吧？朕说一行睁眼，是臣对两只烤鸭， 还对付呢。 哎，朕说睁眼乃是出征的征，是臣对烤鸭乃是烤鸭的烤， 好吗？ 他您那睁眼能熟，我这烤鸭也能熟，咱们爷俩一块儿吃怎么样啊？ 俩饿嗝呀！啊， 皇上一听啊，差点把肺气炸了。 哟，皇上还有肺呢，感应 有。皇上火了，哼，住口！胡说！金殿之上，信口开河，分明欺君罔上。 哼， 锦衣卫，推出五朝门，开刀问斩。 哦，麻烦了吧？ 黄统他舅舅可吓坏了。 主考官呢？ 一琢磨，他死了没关系。皇上要追问起来，我这主考官吃罪不起呀。 就是啊， 黄统他舅舅赶紧跪下了。 怎么办？ 臣启万岁，请万岁念黄统年幼无知，一时失口，冒读天言。万岁，请看老臣面上，饶恕黄统一死吧。 皇上呢？ 皇上一听，爱卿，他叫什么名字？ 黄统啊。 哎呀，老爱卿，你怎么不早说呀？ 怎么了？ 黄统这名字好啊，这是朕的内侍啊，险些错斩有用之臣。 嚯， 就冲这名字，锦衣卫松绑，就冲黄统这名字，朕要御笔钦点黄统为头名状元，并赐琼林宴，犒赏有用之臣。 黄统有什么用啊？ 他皇宫里头正缺一马桶。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讲述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在旧社会作艺过程当中的辛酸经历。话说到了日伪时期，艺人们的处境更加的难了，面对嚣张的日寇和他们身旁的狗腿子，刘宝瑞心中更加的气愤。有一回刘宝瑞在茶社里表演单口相声叫君臣斗，就用相声语言把日本翻译官比作了王八，进行了一番畅快淋漓的数落。谁知道演出结束刚走进后台的刘宝瑞就被特务用手枪顶在了腰眼上，这些特务就警告刘宝瑞，你最好给我老老实实的说相声，别在台上胡说八道，否则小心你的脑袋。然而面对特务们的死亡威胁，刘宝瑞没有屈服，他还是会经常在台上把相声当作自己的武器，对日寇的暴行进行抨击。除了揭露日寇的罪行，刘宝瑞在相声中也没有放过那些个亲日的大军阀大汉奸。他在济南光明茶社演出的时候就曾经编演过相声《韩青天》，揭露了当时山东省主席亲日派直系军阀韩复榘。下面呢，来欣赏刘宝瑞、郭全宝合说的这段《韩青天》的片段。 韩复榘上了讲台，要讲演， 开始讲话。

第二个纲目 又谈什么呀？ 我想谈一谈， 嗯， 就是孙中山当初说过的两句话。 哪两句话？ 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哦，这两句 大家明白这两句话怎么讲呗？ 怎么讲啊？ 这个革命尚未成功 啊， 据我知道的，这个革命可不是孙中山发明的。 多新鲜呢。 据我知道的 啊， 在这个孙中山以前 怎么样， 有一个当兵的， 当兵的 搞革命， 没听说过。 这个当兵的， 嗯， 后来升了连长了。 我还升连长了， 这才搞起来革命。 怎么回事？ 上位成功。 嗯， 连长不是上位吗？ 嗨，哪个上位啊？那个， 这个连长， 嗯， 是谁呢？ 哦，是谁呀？ 后来我才知道。 后来他才清楚， 这个连长 啊 姓于。 我还有姓，姓于。 他的名字叫直隶。 直隶 在孙中山的遗嘱上写的明白。 怎么写的？ 于直隶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也就是说在孙中山以前还有位于连长于直隶，已经搞了四十年了。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个啊， 这就是第二个纲目。 好嘛，再听这第三个纲目吧。 第三个纲目 怎么样啊？ 也就是可以说， 嗯， 第三个纲目 是啊， 现在说就是 啊， 你们大家， 哦，你们大家怎么样 啊？ 啊， 也可以说 啊， 我们大家， 嗯， 啊 啊， 固然是， 嗯， 咱们全是大家。 废话，可不是大家吗？ 咱们应该， 嗯， 想一想，虽然是孙中山搞了革命二十年，于连长于直隶搞了四十年， 嗯， 但是现在说我们中国要跟外国比啊，外国人比中国 怎么样了？ 可是， 嗯， 据我看，我们中国还比不了外国。 怎么回事？ 我们中国跟外国比， 嗯， 我们中国啊，还是很软乎的。 软乎啊？这都什么词儿啊？ 大家应该知道， 嗯， 外国人在我们中国他有特别的权利。 什么权利？ 他比我们中国占的便宜大。 占什么便宜了呢？ 你们大家看去吧， 嗯， 外国人在我们中国各地都有外国的大使馆。 大使馆， 这就是不平等。 怎么呢？ 外国人在我们中国有大使馆， 过去是那样， 而我们自己的中国， 嗯， 在我们的中国土地上， 嗯， 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大使馆？ 别嚷了，整个的大糊涂虫一个。 这样说， 嗯， 我们比起外国来，也就说软乎。 刚刚咱们欣赏到的就是刘宝瑞、郭全宝合说的揭露军阀韩复榘、骄横昏庸的相声《韩青天》的片段。新中国成立以后，穷苦的艺人们翻身做了主人，面对自己崭新的生活，刘宝瑞颇感欣慰。 他积极投身到了全新的创作和表演中，要用自己的相声作品，要用自己的力量来弘扬颂扬伟大的新中国带给这个社会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但创排新节目，上演新段子，刘宝瑞还广收门徒，为相声艺术的传承贡献力量。他每每给徒弟传授相声技艺时，也总会想起自己的恩师张寿臣先生。关于刘宝瑞和师傅以及徒弟之间的故事，咱们将在今后的旅途当中再慢慢的跟您一一讲述。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再来欣赏一首苏有朋演唱的歌曲，叫《勇气》。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调的大熊、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那年的夏天，我们都是十七，想飞的日子总是有风有雨，为何会流泪谁也弄不清，也许只是太年轻，总是想知道世界还有什么，流浪的感觉也许才是人生，日历终究一本换过一本，不知不觉也一生，今天过了不会再有一个今天，十七岁也不会再有另外一次，没人能为我换回青春，没人能替我走完人生，我知道该拿出勇气面对未来，也许我不敢面对的只是自己，有你的祝福，有你的爱，我会找回 是娱乐大篷车。